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这里。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王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啊，今天是9月29号，在这个还是要上班的礼拜六啊，真的是头疼。 不过没关系，大家再坚持2天就可以完全的。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王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啊，今天是9月29号，在这个还是要上班的礼拜六啊，真的是头疼。 不过没关系，大家再坚持2天就可以完全的嘉宾吧，好吗？ 啊，今天我们说起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觉得真的就是真的非常的符合咱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生活。 啊，咱们今天就找来了一位在社团活动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嘉宾。 嗯，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他是谁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来先说一下他的名字，他叫王奇文。来，奇文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奇文。 奇文也是我的老朋友了啊，我还是了解他的。他之前在这个本科的时候啊，上本科的时候是啊社团的社长。他是办的什么社团呢？叫做辩论社。 辩论社 是的啊。其实说实话，我一直挺怕辩论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人嘴特笨，辩不过别人。 其实我我想问一下，其实这个辩论方面的话，就是脑子也得快。 是的，没错。 脑子也得快，嘴也得快。 所以说这在这一点上啊，我相信奇文一定是很有这个说服力的。咱们待会儿可以跟他细聊 一聊 啊。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播一条就是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的一个通告。 在今天早上这个交通也是非常的拥堵啊，所以说， 因为毕竟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对，因为毕竟是就是算是周末，然后再加上我们一定要这个上班的一个时间，所以对，好，这个其实也是关于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一个仪式。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一个通告，9月30号的这个10时呢。9月29号10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仪式。为确保仪式安全顺利进行呢，根据北京市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所有的规定，活动期间呢，将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实行的这个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呢，通告是如下的。 没错。首先呢，是在从明天的6点30分开始， 对， 一直到这个活动结束，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侧两侧的道路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公共汽车必须要甩站通过。 对，然后第二条呢是9月30号的7时开始至活动的结束，人民大会堂的南侧路，还有这个东交民巷正义路路口至新大路西口，人民大会堂西侧路与西交民巷交叉口至西交民巷东口、东西筒子河路，还有天安门金水桥以北至故宫端门北墙一线的区域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呢，除持有专用的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呢，禁止各种车辆和人行通过。 没错。 还有我们的这个天安门广场东西侧两路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的 通行。 嗯，在东郊民巷、西郊民巷的管制区域内，居民和单位所属车辆可凭有效证件出入。长安街南长街南口八一直到这个南池子大街南口双方向都是禁止行人通行的。长安街右街南口一直到南沿河方向的南口双方向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沿线的双侧的公交、汽车、地铁一定要甩站通过。地铁二号线前门站也是这个不停车的。 是的，第三条是9月30号8时开始呢，这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两路呢，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外呢，禁止各种车辆通行。那行经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的公交车、汽车绕行北新华街、正义路大街、台机场大街。 嗯。在9月30号的9点40分一直到10点15分，长安街南长街南口一直到这个南河沿大街的南口双方向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 是的，那活动期间呢，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端门城楼、正阳门及广场周边商业网点停止对外开放和营业。 嗯，前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的游人呢，可由这个中山公园西门、东北门，还有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和西本门进入。上述路段呢，恢复社会交通的时间将会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活动的实际情况而决定。一定要请沿线的单位和市民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绕行路线，以免影响出行。 是的，所以明天还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就是在出行方面的话， 是的，尤其是要去天安门那一块的，一定要注意了。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 嗯，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 好， 嗯，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通过音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同时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啦。 嗯， 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直播间中发弹幕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通过视频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啦。 对，大家可以积极的和我们互动。 没错，嗯，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一位美女小姐姐。啊，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就是关于大学生辩论的一个话题。 是的，嗯，啊，那在这个咱们马上十一了啊。 对， 十一也是一个，哎，好像也不能说是一个久违的长假了啊，刚刚放过这个中秋。 对， 但是假期啊，它不嫌多，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说假期的时候一定要找点事儿干，不要总是宅在家里。嗯， 是的， 啊，可以去长途游、短途游。那实在是没有这个闲心出去旅游的话，咱可以干啥呢？咱可以看电影啊。 对， 对不对？ 对，就是大把大把的时间，就是让你去休闲和娱乐。 是的啊，嗯，说起这个看电影啊，咱们可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两部十一的时候要上院线的新片儿。 嗯 啊，第一部是开心麻花的第四部电影作品，叫做《理查的姑妈》。 姑妈，嗯， 将在明天在全国上映。影片改编自同名话剧，通过一场由金钱谎言引发的人生错位的喜剧故事，传递金钱买不来爱情这个真理。 嗯，好，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部电影。 嗯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推荐一部电影呢，是影片《阿凡提之奇缘历险》，是对原偶的这个动画片系列的《阿凡提》的故事一次全新的演绎。那我们对这个故事， 阿凡提的故事，我们 应该一点都不是很陌生。比如说什么小毛驴呀，啊，什么他的那个什么那种智慧和幽默的那种方式。 新毛驴的是阿凡提，这个不新毛驴的是阿凡达。 对对，我今天刚，因为我今天刚看到稿子的时候，我首先脱口而出的是阿凡达，对吧？所以当时还有一点点很懵的一个状态。 嗯，所以说这个阿凡提之奇妙历险是这个年轻版的阿凡提。 对，是年轻版的阿凡提，也是他第一次登陆大荧幕。 嗯， 除了那种机智和聪明那种诙谐的幽默等特征，影片对阿凡提的个人经历啊，还有他的性格行为加入了更多人性化的一个特征，相信观众们可以重新看到阿凡提的一个新一轮的一个演绎。 这是一个动画片，嗯，所以说也是很适合小孩子看， 小孩子 也是很合家欢的一部电影。 对对对，是的 啊。所以说十一的时候，如果有兴趣去电影院看看电影，这推荐两部电影给大家。 嗯，没错。好， 那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终于要轮到咱们的嘉宾了， 话题了是吧？ 啊，咱们的话题， 对， 大学生辩论啊。咱们如果有看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底下写着一行字儿啊，叫"坐而论道"的书生意气。 对， 哎，这个名字我这个话题是我绞尽脑汁想着， 坐而论道的书生意气。 嗯，其实我觉得辩论这件事儿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它首先是象征着人们对于这个真理的无限的追求。它一定是大家坐在这里，虽然说题目是我抽的啊，但是我誓死捍卫我的题目， 对，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辩论都是一帮很具有这个知识、很具有这个反应力啊， 对， 各方面都非常有能力的一批人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今天先和嘉宾来聊一聊，我觉得辩论这个词啊，对咱们普通大众而言是很陌生的。包括就像咱们两个人，我觉得 我 也不是很熟悉这个命题。 对， 咱们先来请教一下咱们的嘉宾，请教一下齐文啊，这个什么是辩论呢？ 好，请教不敢当吧。然后我觉得我理解的辩论啊，首先是辩论其实最直接的一种服务的对象其实应该是政治。比如说我们都很多人都看过，比如说像美国这种直接选举制国家的这种电视辩论，这种美国大选的电视辩论。所以其实辩论只是一个表达自己观点或者是驳斥观点的一个手段和途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目前华语辩论的环境，我其实觉得这个辩论啊，其实更多的在承担一种文化职能。就比如说像我们有点像职能上方面，有点像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比如他也其实也在追求这个更高更快更强。辩论其实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其实是更高效的一种内容表达，更快速的直接反应和更强大的逻辑建构，最终追求的是对事物或者是问题比较清晰的一种认识。所以其实可能越高水平的比赛，对于听众的这种就是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 他有一个比喻说，这个辩论好像就像一场奥林匹克比赛一样。 对 啊，也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好啊。 对， 就是辩论它总要分出来一个输赢嘛，就跟体育比赛是一样的。 对、 啊、 就是把对方弄得哑口无言 ， 对，那种感觉。 其实说实话，咱们普通的观众啊，包括我，对于辩论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是基于一档节目。奇葩说 哎， 是 都、 哎、 大家都应该看过那个节目。 对，没错啊，包括某某说，是吧？ 对对对对对， 咱们青年说， 各种说 、其实咱们这个做节目，做这个奇葩说这节目的时候，我去看到这个，当看到这个黄志忠老师、这个、马薇薇、他们去一起去互相辩论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哇，这些人的口才实在是太棒了， 就是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思想。 是的， 对、 包括很多从台湾请来的嘉宾，包括很多的找的当时的大学生，都是非常具有想法的一批人。 对对对。 那我觉得啊，咱们说到这么多，首先我觉得咱们可以从一个入手的地方开始让大家想起吧。我觉得对于一个稍微了解一点辩论的人，首先要知道的一件事儿 就是它的规则还有它的技巧。 哎， 是 的，是的，你要知道怎么辩论， 到底啊、对，它就相当于一个游戏，它 是的， 就是它肯定有它的规则 的。是 的， 是的，哎，可能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 对， 很多现在大学包括高中都会举行一些辩论会。 是 啊。摆两条桌子，然后一个中间一个主席，然后两边坐下各四个人， 对对对， 开始辩论吧。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辩论其实挺不正规的。有时候就会演变成一种吵架。 确实是， 是吧？ 我觉得辩不好就容易吵架。 对，是的，尤其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不是很有这个 专业 的人就会吵起来。那怎么样避免这个问题？ 对， 怎么样更理性的去辩论？咱们来请齐文来给大家讲。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辩论的规则吧。 哎，是。 好，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辩论的一些赛制和规则。其实辩论的赛制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政策性辩论，像我们奥瑞冈是这种规则，也有比如说采用的是英国上议院，然后分上下议院，然后来进行辩论的这种政策性辩论。也有我们像这个百合政策挑战赛，采用的是两人赛制，二v2的赛制。当然大家更常见的是四人赛制。其实无论是怎样的赛制，还是就是有多少的这个参赛成员，最重要是通过环节的一个设计达到一个双方话语权的一个横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如果就是考虑到，就是比如说甚至说有一些这个辩题啊，有一些比赛涉及到一些更适合长陈词的环节或更适合短交锋的环节，可以在部分这个环节上进行这个一部分的算是可以 说倾向性的这种设计，但是只要双方的话语权是平等的，就算是一个公平的赛制。 哎，话语权是平等的，就是说我说多少秒，你就只能说多少秒。 对 啊，对，一是就是。一是这个主持人，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也非常好，就是我有发言的权利，你也有相等的发言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当我问问题的时候，你也有回答的权利，一问一答也是说我们所讲的辩论赛中希望追求的一个效果。 其实他刚才讲的有一个事情是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的，我之前一直以为辩论必须是四打四的，四对四，四v四，结果他说可以二v二。还有所谓的政策性辩论， 对，像有一些比赛是专门研究，比如说政策，国内目前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之前研究过应不应该在离婚程序中设置离婚冷静期，其实这样的话题是走在时代的比较前列的部分。 对， 然后我们看到在我们前两年研究完这些话题以后，这两年在这个我们的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法院采用这样一个模式，同时最高院也是在近期发文支持了这一司法实践的做法，所以可以看出大学生辩论还是比较能够走在时代前沿，能够带来一些话题讨论的。 没错，这确实是一个现实上的意义啊。但是其实啊，咱们说回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意义上的辩论啊，我觉得这个辩题它基本上取的都是一些比较生活化， 对， 就比较形而上的话题，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话题，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啊？ 我相信这个不论是打不打辩论的人，从小到大。上那么多年学肯定是做过这个辩论的， 对， 是吧？那就是这种辩论它一般会有四个人对四个人，对不对？那这四个人他一般是干什么的？咱们应该说好像是一辩是陈词，是吧？二辩干什么？三辩干什么？好像四辩要总结，咱们普通人好像就认识到这个地步了。那具体程度上而言，一到四辩要干什么？ 像主持人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常规一般会在大学里看到的一些价值类的辩题。那么采取的话，像主持人说的四人赛制，比如说一辩到四辩。其实呢，我个人认为一个优秀的辩手当然应该是一个万金油，每一个辩位都应该适合。 我全能干。 对啊，因为其实辩论像大家理解的也是一个团体活动，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所以其实每个辩手上到场上应该是清楚的知道每个辩位应该做什么，这样才能往下去接下来一个一个环节。 哎，没错，这 个 点有点像那个，如果有比较熟悉篮球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啊，这个篮球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我从一号位打到五号位， 这个我不知道， 就是场上我就是从可能我这个什么位置都能打，就是比较厉害的 控卫是吗？足球一样是吗？就是什么前锋、边锋，然后后卫， 对，基本就是这一种，对，就是好像就是厉害的球员就是自由人， 自由人 是吧？厉害的球员就是自由人，我觉得这可能跟辩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对，所以其实如果要真的说按照辩位来划分大家的职责的话，可能更倾向于我们称一辩和四辩叫陈词位，二辩对陈词位，因为主要的他们的这个环节主要是长。陈词然后我们把二辩和三辩称为攻辩位，因为他们可能比较在场上比较司职的是短交锋环节。 那这样的一辩和四辩他们做的陈词，他们的陈词是提前写好的还是说临场写的？ 其实如果按照准备来讲，大家应当是准备好，尤其像我们一辩的立论环节，那肯定是要提前准备好的了，不可能上场裸立啊！这个裸立对大家水平要求也太高了，而且 但是 队友也会懵吧？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就是真的是这种裸列的这种情况？ 见过的很少，可能有些有一些像我刚刚介绍的，像英国这种议会制辩论，它其实是给就是现场准备时间，你是到现场抽题，然后给你大概15分钟的准备时间，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任何途径查资料，15分钟之后，然后紧接着大家就可以直接进行立论，然后之后也是下议院也是直接进行立论和反驳。这样的话，可能你的准备过程中这一篇立论可能只能够就是写一下主要的提纲。写一下主要的观点，然后靠自己的语言来把这个观点来描述清楚，或者是把它包装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观点，有论据有证明的一个观点。 那可能这立论还好一点，立论可能是大家都刚刚坐在这儿啊，谁都还没说什么，然后我先立个论对吧。那结辩的人怎么办呢？结辩的人呢，可能我要结辩的话呢，我肯定要说一些大家刚才说过的，总结一下， 总结 陈词嘛，对吧？如果我说的跟大家没关系的话，那怎么能叫总结呢？ 是， 对不对？那总结的话是提前写好，还是说听着大家怎么说，然后我在下边默默的写？ 一般话思辨的话应该会在之前做一些预判和预设，在我们的准备过程中，比如说这场比赛可能会存在的核心的一些争议点，主要的交锋我们会猜一下。当然呢，在场上肯定是要就是要根据场上的形式，根据之前场上的内容做一个临这个就是临场性的一个反驳。但是对于像我们思辨不仅是做一个总结陈词，它最重要是先破后立嘛，还要有一个最后升华价值升华几方观点的这样的一个陈词阶段。对于这个价值层面，其实大部分的思辨都是提前准备好，或者会准备那么两三套的价值，到时候再根据场上的情况有机的融合一下。 这有点像咱们高中时候写作文， 有点 是吧？先考试之前先把这个材料准备好，然后到了考场上，然后咱们再写它800个字。 对，是这样的。 那这是一遍跟四遍，那二遍和三遍呢？ 二遍和三遍的话，根据场上就是可能根据提前教练啊也好，或者场下大家队员商议的也好，可能会有先破后立或先立后破这两种情况。比如说可能二遍会主要会负责拆对方的论点，或者是主要来攻击对方的一些逻辑漏洞，然后呢三遍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完善，更加来论证成功己方的一些论点。当然也可以说比如说二遍先来说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框架结构立论框架，由三遍再过去再来这个环节驳斥一下对方，所以都是可以的。然后他们比较为什么称作短交锋环节呢？是因为比较常用的形式是质询的方式，比如说二辩或三辩可以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赛制的这个规定质询对方规定的辩位，比如说质询对方二辩或质询对方三辩，那么其实就是一个我问你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方便双方去理清观点，也方便双方去找到核心争议点，去这个进行下一步讨论的一个过程。 好 哇，真的看起来辩论并不像我们平常在学校里所见到的 那个样子 这么简单，那个样子。 对对对， 它其实有很多的门道，很多 一个环节。 是的啊，每个人怎么样的去分工， 对， 是吧？其实每一次牵扯到这样的团队游戏、团队合作的时候，团队中的每一个人的分工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你包括他刚才说的二辩和三辩，哎，一个是最强的矛，一个是最强的盾， 对，就是差了一个环节感觉都不行。 是的，那如果两个人之前从来没合作过，我们两个人都去疯狂的攻击对方的观点， 对，甚至我是觉得这个也是需要长期一个磨练和一个， 没错， 就是合作的这样一个默契的这样。 是的，是的，我想如果是这样，如果是一个从来没有合作过的团队，去对一个已经合作的非常默契的团队的话，我相信劣势一定是非常的大的。 对 啊，那么咱们说起来辩论，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东西啊，往往一方面是这场辩论谁赢了，另一方面是这场辩论往往会评出来一个最佳辩手， 对， 是吧？我上啊，不过说起这个就是心酸泪啊，我上学的时候从来跟这个就没关无关 啊。所以你以前参加过这种辩论的比赛？ 以前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这里要向大家交代一个私货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有一个传统是办一次，每年办一次辩论比赛。 对， 那个叫什么，是一个政策性辩论啊，这就不给大家更多做广告了。我在那个比赛中去参加过一次啊，然后后来就是果然就被淘汰了。 不过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参与了就是好的， 是的， 经历嘛。 是的，所以说我一直就非常的羡慕啊，就是比较能说会道的同学。 其实刚才就是奇文在聊天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就是像这种经常辩论的人，他说话都是铿锵有力的， 非常的有逻辑，你发现没？ 就是他不停的就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抛出来。 哎，是的， 对，然后铿锵有力说话。对， 聊起这个最佳辩手呀，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最佳辩手，是之前就是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黄志忠老师。 黄志忠老师 大家可能熟悉黄志忠是因为他参加这个奇葩说，非常的儒雅的一位辩手。 对 啊，他最开始的时候之所以能够成名，就是因为叫做国际大专辩论赛。咱们之后也可以和大家接着细聊这个国际大专辩论赛这件事儿。那咱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 好， 广告之后和大家接着聊。 好的。

的声音。要发吗？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嗯，也可以通过这个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很有诗意，叫做大学生辩论，坐而论道的书生意气。 是的，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 辩论选手， 对，是王奇文。来，奇文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奇文。 好，其实在第一段的时候呢，奇文呢给我们 啊，最早的一个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会知道一件事儿，都会知道一个比赛，就是早年的叫做国际大专辩论赛。 嗯， 这个就是所谓的国辩嘛。其实国辩这个事情，国辩已经近几年已经停办了，但是在早年他办得非常红火的时候，是出了一大批人才的。 是的， 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帮子人都是跟这个国辩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这个黄志忠老师，蒋长健老师，蒋长健老师，还有这个马薇薇，他们都是从这个国辩中走出来的知名的著名的辩手。咱们今天就先来盘点一下啊，先来给大家介绍这一下这个国际大专辩论赛。国际大专辩论赛呢是在1988年的一个仲夏之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毫无预兆， 央视在当时的黄金时间播出了一档特别的节目 、 就是八位身着正装的这个年轻男女分成两组，就一个问题，叫做旅游开发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问题，进行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呢就是最早的所谓的这个亚洲大专辩论赛。 首次进入这对，没错，它也是首次进入我们的中国大陆。然后呢对阵双方呢分别是什么北京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 是的，一直到了93年，在之前三届大洲的亚洲大专辩论赛的基础上呢，新加坡广播局和这个央视就一起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这一届的这个代表队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 没错。 它是由复旦大学辩论队对阵的这个当时的在决赛中啊是对阵这个台湾大学吧，是台湾大学吗？ 应该是台湾的 世新大学。这一次的这个辩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聊的那个最熟悉的辩题 啊，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其实我觉得往往就这种最简单的话题最难辩论。 是的， 对 啊。那这个当时的那场的最佳辩手，就是复旦大学的四辩蒋长健老师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包括之前之后他去主持那个最强大脑， 对 他非常的优秀的表现。他当时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引用了顾城的一句名言，叫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注定用它寻找光明。 是他说的？ 不是他说的，他在这里引用的。 他引用的 也成了这个华语辩论界的一句经典的台词。所以说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在当时的人看来啊，辩论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种这个比赛，它更多的时候是代表着人们对于真理的一种渴求。 对，就像你说，在无限的去接近真理。 没错。在1995年的时候呢，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是由南京大学的四朵金花在这个新加坡夺冠。这四位女辩手在夺冠之后，竟然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参加辩论赛了。” 为什么？他说这个辩论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就给大家当时在这个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就说既然你都已经获得了最高的荣誉了，那你为什么会说辩论是没有意义的？ 可能是说累了 啊，有可能说累了啊。所以说大家又开始觉得这个辩论是不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吗？于是乎呢，在1997年的时候啊，在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就是把这个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这个话题变成了辩论是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 对，会不会越辩越明， 会越辩越明啊。结果呢，这一次比赛啊，辩不明的那一方胜利了。 是吗？ 是的啊。所以说这也给当时的这个辩论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到后来一直到1998年、1999年啊、又有一批更加厉害的这个辩手出现了啊，他们分别是这个西安交通大学辩论队，包括这个03年之后的这些很多的来自台湾的，包括后来的黄志忠老师，包括他们很多的这个中山大学的辩论队，江山代有才人出， 对， 才解决了大家的这个疑惑。 包括之后的2005年、2007年、2009年等等，一直到2009年，因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所以国变推迟。2010年的时候呢，国变恢复了，像这个复旦大学呀、浙江大学等一批国内著名的高校，在青岛经过激烈的国内选拔之后呢，武汉大学在决赛中呢击败了中国政法大学，获得了参加新加坡总决赛的资格。 在2011年的这个青岛的这个比赛中呢，也出现一名非常著名的辩手、啊，咱们现在都很熟悉了，陈明啊， 是对， 他也参加过奇葩说，在我印象中啊，所以说啊，这些这个国辩还真是出人才，真的是出人才，出现了好多非常著名的辩手，包括之后在其他的各个领域都有很大成就的人。那咱们今天既然谈到了国辩，我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1993年。第一届国辩的时候，他们复旦大学的结辩陈这个立论发言啊，不对，结辩陈词， 结辩陈词是吗？ 咱们来一起来看一看， 看一下什么是这是第二这个视频是吗？好。 对方同学刚才提到了奖金的例子，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对奖金也很感兴趣。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对方同学，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拿了2000或者3000块奖金，如果你想用这笔钱出去旅游的话，我请问你是到柬埔寨旅游呢，还是到中国旅游呢？恐怕不敢到柬埔寨旅游去吧，还是中国保险一点。另外，对方四位同学可以说异口同声地说，利多于弊是有条件的，这正等于承认了我方的观点。我方正是认为，发展旅游业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时候都是利多于弊。如果说盲目的、无节制的发展，肯定是弊多于利，这才是我方的基本观点。所以，对方四位同学等于在各个方面论证了我方论点，我在此表示感谢。下面我对我方论点做出总结。我们认为发展旅游业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利多于弊。第一，旅游业的兴旺靠的是世界经济的增长，这个道理很简单，民以食为天，如果口袋里没有钱，谁还有心思去旅游呢？恐怕那时候只有乞丐是到处旅、到处游要饭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对这比较感兴趣。那么世界经济不景气，不能不给发展旅游业罩上一层乌云。第二，近几年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甚嚣尘上，很多国家局势不稳，就以菲律宾为例吧，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就是在马克思下台的前后，我想那个时候除了新闻记者，大家都不会有兴趣到菲律宾去旅游吧，何必自讨苦吃呢？因此我们觉得，如果是说发展旅游业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利多于弊的话，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您刚才收看到的这一段视频是非常珍贵的啊！我更正一下，不是93年的第一届国辩，是最早最早的88年的那一届亚洲大学辩论赛，亚洲大专辩论赛的那一次辩论中间的这个一个清华大学辩论队的一个陈词啊，这一位马朝旭先生，他现在是我国驻联合国全权特别大使。 很厉害。 所以说确实是出人才啊。 是，确实是。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这一段的发言真的是逻辑清晰、口齿清楚，而且特别的有针对性、掷地有声啊！我觉得，咱们从一个专业的角度，请这个奇文来给大家点评一下，他这一段到底说的好在哪儿？来。 其实前辈的这个谈不上点评啊，真的是这给我压力非常大。这样说其实像我们刚这个主持人也讲了，为什么说国变时期出人才，一是可能那个时候是也是可以说上是一个举国辩论的一个年代吧，高校对于这个辩论发展很重视，是作为推广华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当时会举办这种就是国际性的华语辩论赛，也是希望将华语的这种影响力，甚至说代表的是中国的一个影响力，然后希望能够在海外能够得到一定的这种扩展自己的这种影响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国家的支持，学校的支持也是比较大的。很多像我们这样的早期辩手无论是刚刚看到的这位，还是大家熟知的像马薇薇老师黄执中前辈，包括他们黄执中前辈还是台湾的，这个可能不太和我们不太一样。像这个蒋尚健老师、马薇薇老师，他们都是在学校的过程中都是会经历这个基本上就在比赛期间都不上课，然后就专门有教授然后指导他们各个方向的这个理论学习，然后让他们这个所有的时间花在读书，然后给他们开办讲座上，所以他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知识修养，以及非常完善的一个知识结构。所以在场上的时候，包括他们可能会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比如说礼仪的训练，所以我们看在国辩的这些比赛中，所有的辩手其实都是面带微笑的， 所以就是很专业嘛。 对，礼仪也做得非常好，包括普通话都是专门训练的。之前坊间应该也不算坊间吧，之前就有一个传言，就是说当时有一位我们的成名辩手，然后当时为了打比赛，然后老师说要带他去医院做舌头的这个大舌头的矫正手术，就可见对，可见就是当时对于这一个我们这个比赛，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华语辩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能够在场上出现的这四位已经是这个千挑万选，然后精挑细选是大学生里的佼佼者，所以他们无论是从内容的这个演练上，还是从这个口齿伶俐的表达上，还是从仪态上，还是从这种甚至说话的这种让人这种气势上，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种楷模。所以点评称不上，只是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背后的一些小轶闻吧。 好， 所以说咱们有一句话叫做猛练自然强， 对， 是吧？ 猛练自然强， 首先他们很有天赋， 是， 其次人家还很练得很猛， 对， 所以说就 你们听他说读大量的书， 是的啊。那后来为什么这个国辩慢慢的就不这么受大家的关注了？ 对啊，就是慢慢的很多东西都取消了呢。 多种原因吧，一是我们本身自己这个国际形象，中国的这种实力已经慢慢的得到国际的认可，所以我们不再会去需要，就是说通过我们这种推广华语的方式再来帮助这个中国。 就是现在老外已经很想学中国话了。 对，因为我们的经济贸易已经很发达，现在学中文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不再说需要大家辩论场上来吸引大家的目光。这可能是其中之一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当然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现在目前我们很难做到这个举国甚至是举校来支持辩论一个情况。大学生我们现在比如说支持我们的教育兴国、科研兴国，所以在这个大学里面更多的时间还是希望大家用在学业、用在科研研究上， 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对，全面发展， 不能偏科。咱们说要是辩论练的太多也是有点偏科，是吧？偏科辩论了， 是、 所以说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当时也是算是付出了很多在辩论上啊，包括黄执中老师、这个马薇薇老师，包括蒋尚健老师。咱们先来就来盘点一下这些从这个国辩中走出来的最佳辩手们。 好的，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黄执中老师。黄执中老师之前我有听过他的课，当时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于什么呢？他给我们讲怎么样做辩论。然后他用了一种让我当时觉得匪夷所思的方法，就是他一个人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告诉我们一屋子的人说，哎，你可以来反驳我的观点，然后你持正反方观点都可以，然后我持你的反方，然后你来和我辩论。 哦，他自己的观点。 不是，就是他就是 自己提出 了一个 观点， 他给你抛一个问题，然后 就是无论 你 是 正方 还是 反 方， 我都能把你辩倒。当时确实让我惊到了，震惊到了。 但是现场确实是他都辩倒了吗？ 是的呀，就没有人能说得过他。 我说就是突然发现原来一个人可以如此的雄辩。 嗯， 啊。黄志忠老师呢是2001年和2003年两届这个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他有这个他是这个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研究所的硕士毕业， 嗯、 是享有辩论之神、宝岛辩魂的称号。 哎，他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两届拿下国际华语辩论最高赛事的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也是唯一晋级决赛可以拿到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的传奇人物。 这确实是很厉害啊，就是未进决赛却拿到了最佳辩手。 对， 我也想拿这个篮球来做比喻啊。这如果熟悉篮球的同学们可能会知道，这什么呢？这就好比说你没有进总决赛，或者说你刚刚摸到了总决赛的地板， 嗯， 然后你却评了 MVP。 嗯， 这确实是一个， 这也挺让人生气的，就是同时参加就是比赛的这些选手。 是的，这说明他已经强到了一个让人确实是很佩服的地步。 是的，那他呢也是辩论学派的新建宗的创始人，也是亚洲有系统性的建构辩论学理的第一人。 嗯，在2016年 呢，对， 拿下了这个《奇葩说》的第三季《 奇葩之王》。 嗯，黄志忠还被誉为宝岛辩魂，他用极强的语言感染力开启了一代辩风，在辩论上的成就是至今是无人能及。他是华语辩论史上第一个，恐怕也是唯一一个将一场人生的体验融入到辩论赛当中的人。 对， 他将辩论的感性也是发挥到了极致。 嗯， 黄志忠的辩论风格是儒雅动情，被称为情辩，赢得过很多辩论对手的尊重。 嗯， 曾经让对手在这个辩论场上笑称他是老大哥，大家都会会心而笑。 嗯， 哇，这真的是一个到达了一定的境界、啊、 境界。嗯， 就属于叫做什么，叫那个侠士小说杀人诛心的这一种。 对、 就能够让别人确实是非常的佩服你。 是的。 这是黄志忠老师。那咱们再说另一位， 好， 也是刚才提到过一遍的，蒋昌建老师。 蒋昌建老师 其实大家现在对他的比较熟悉的是因为他主持《最强大脑》。 嗯， 啊，其实殊不知他是93年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 哦、很厉害。 他是当时的四辩，咱们刚才聊过，四辩是要总结陈词。 对，总结陈词。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你需要一直在听大家怎么说，完了之后把大家所有说的观点都记下来，然后融会贯通，最后用我方观点让我方立于不败之地。 对，那新加坡联合早报呢用词锋锐利、反应敏捷来评价他的表现。 包括他当时那句名言啊，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是， 在其实啊，他第一次接触到广播电视这个行业啊，第一次接触到广播电视行业是在2001年的时候。 2001年的时候 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杨澜访谈录在当年是火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我都知道 啊，是， 我也知道。 而当时这个杨澜访谈录的总策划就是蒋昌建老师。 嗯， 他作为这个节目的幕后的大脑，他参与的这个选题、问题设定、提问策略，包括这个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的支持、审片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帮助，一直是坚持的5年，一直到2006年。可以说这个节目的火跟他是分不开的。 对， 而且蒋昌建老师还是复旦大学的副教授。 很厉害。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最强大脑》播出以来呢，这位消失20年的最佳辩手呢，也是跨界成为了一个主持人，人气呢也是再次飙升。 这就是集这个儒雅、睿智、幽默、 对、 机敏、冷静、和蔼， 这是一个中年男神。 对，中年男神一点不错，确实。尤其他那个一头白发，确实。 对， 我就从来没有觉得，就是一个一头白发的人竟然可以这么帅。是吧？ 我跟你说，就男人越老越帅，所以你就怕你自己快点， 怕自己快点老是吗？ 越老越有味道。 这些咱们也说了这么多，咱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当年还是非常年轻的这个黄志忠老师是怎么样做辩论的。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好，有个道理很简单。一件事情啊，你把它看得越严重，你就越害怕它的失败。你把一件事情看得越严重， 你就越恐惧他的失败，他的失败对你的承担的压力就越大，我的计算就越多，于是就胆胆战战，这是很正常的。今天我这场比赛，对方辩友为什么会认为创业是这么不适合大学生做的一件事呢？为什么大学生创业是如此的弊大于利的一件事情呢？因为对方辩友把创业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认为创业是一种人生极大的一个抉择，人生极大的一个投入，这种东西是跟那个求学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全然抵触的，或是他若有可能抵触，绝对是两相不能不能得兼的，或者是一定是得不偿失的，他把它看得太重了。哎，各位啊，我们今天去考大学没考上，对于那个学生而言，他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在人生的历程而言，你觉得这算什么？你二十岁的时候失恋，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你五十岁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什么？人生历练嘛，历练嘛。如果我在二十岁谈恋爱，先想会不会成功，他会不会妨碍我的学习，他是不是值得我的专注，这个人以后是不是值得讨来做老婆，万一他红杏出墙了我怎么办，现在先不要请他去吃饭，万一他另行别恋，我不是帮人家养老婆，我算这么多，人生过得有意思吗？我们今天只是讨论一个简单的行为，一个大学生他想要去创业，他不想放弃学业的同时，他又想去创业，他认为他已经准备充足了，他认为他有自信，当然这个自信可能只是一个年轻的自信，他认为的充足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充足，可是为什么要浇他冷水呢？五十岁的人干嘛熄灭二十岁的人的火焰呢？等他让五十岁的人再去回忆他二十岁的莽撞，这不是一种人生吗？而且谁又知道这真的是莽撞还是一种深思熟虑呢？谁又知道这是得还是失呢？我们用什么的标准来衡量他二十岁的青春或者他二十岁的梦想呢？难道成败可以决定一切吗？我们认为讨论这个题目，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大学生，他认为他想去创业的时候，我们在怎么评价他的行为。我们不知道他是成也不知道他是败，我不知道他准备的多也不知道他准备的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他想去创业这个行为，现在好了摊在各位的面前了，我们要去肯定他还是否定他，我们要去鼓励他还是打击他，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评价？听到没有？可是这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的时间会充足的，谁不是这样呢？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检视你自己的身份，谁不具有两个以上的身份呢？我们是别人的儿女，我们可能是别人的父母，我们既是学生也有可能是别人的老师，我们哪一个人不具备多重的身份，哪一个人不具备多重的要求呢？而我们难道没有人能够把它做到好吗？难道我顾了这个就做不到好，做不好那个吗？一个人做了孝顺的儿子就不能做一个尽责的丈夫吗？显然不是吧，人生选择很多的，人生的配置很多的，有了选项人生才更丰富，这不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吗？我们现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要辩论什么？逐条逐项的辩论大学生企业的成与败吗？没有意思嘛，因为失败的人永远比成功的人多太多了，可是失败的人不会什么都没有的，老年的回忆，年轻的梦想都是他手上握，他是吃不掉的，学习的经历，挫折的感慨也是丢不掉的，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么功利的角度来衡量一切呢？我们今天大家来辩论这场辩论比赛，谁也没抱含必胜的把握，而且我相信其实这12队当中大多数的队伍都不是以赢得这场比赛或赢得某一场比赛对于来这边的好或坏来做判断。 好， 时间到。 好的，时间到。 嗯，您刚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这个黄执中老师还在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哎，是的， 嗯，确实是。 我们刚才说的说话很洋气哦， 哦，确实 说话 很 洋 气，很好听， 对， 也很有道理。 对，所以你今天你接下来都这样说话了， 都这样说话，好不好？怕不是要被扔出去了。啊，确实啊，就我们也是目睹了这个黄执中老师年轻时候的风采啊。我们可以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冷静一下啊。 好，冷静一下，我们整点之后再见。嗯，好，不要走开哦。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节目青年说。 大家好，我是王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咱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嘉宾也是一位辩论达人啊。 是的， 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辩论的事情。现在让大家，先让他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嗯，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奇文。欢迎奇文。 欢迎奇文。那咱们今天聊这个辩论这个话题啊，刚才也是给大家看了听了很多很多的视频啊。 是的， 这中间有这个黄志忠老师的这个结辩陈词， 没错。嗯， 啊，非常的掷地有声。 对，而且说话声音很好听。 是的啊，好像让我不禁细想模仿。哎，其实你说这个对于辩论而言啊，他像他这样去常说一段话，他需要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对，建文， 奇文。 啊，当然需要做很多的准备。首先是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就应该对这个辩题相关方面的内容啊，当然这个相关是一个大范围的相关方面的内容做一个了解。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个价值辩，叫自律者自由还是放纵者自由，它就可能会涉及到康德的一些理论和思想。那我们当时也是在备战期内借空了图书馆里所有关于康德理论的书和研究康德理论的书。 就是你辩这样一个话题，你需要成为一个哲学家。 大概吧，虽然做不了哲学家，但是起码应该是言之有物吧。我觉得这也是辩论去追求的一种内容表达。打嘴炮应该不能算是辩论吧，严格来讲。所以像拿到一个辩题，还是需要去做一些万全的准备的。无论是来自于大数据库，像论文数据库这样大数据库的一些信息，还是说甚至说来自于自媒体平台的一些信息，都应当去关注，然后一步去线索关键词，来寻找这个辩题可能就是会讨论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做一些准备啊，这是在准备方面应该那个的。然后，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啊。它能帮助你去逼迫你去看很多书， 对， 是吧？它能够帮助，这个， 因为你没有大量的知识量的话，你比如说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你举个例子，有的时候举例子你都不好举。 是的， 对 啊，现在很多的在校大学生都是平常是吧？咱们也明白。是就是平常也不怎么看书，是吧？ 对， 这个我觉得你去参加辩论，能够逼着你去多看一点书，其实也挺好的。 对 啊，这也是辩论带给大学生的一个变化吧，我觉得。奇文我是知道的，以前我因为我跟他是高中的同学，以前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 这样夸的，我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实话 啊。那其实啊，我其实特别想问的就是这个点，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能够帮助大学生去看一些书，多准备准备，多接触。除此之外，还给大学生带来了一些什么？还给你自己带来了些什么？ 从我自身经验来看的话，辩论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对，像比如说它最直观的，首先像刚刚我讲的，你需要去看大量的书，但是这些书你该怎么找，这些信息你该怎么找，它锻炼了一个叫做信息检索能力。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就是经过辩论训练的人平时找资料都会比别人快一点。 哦，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种人叫做伸手党，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伸手党就是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自己干啊，什么资料都不想自己找，就一定要去发个帖子呀，或者什么问别人，哎，这事儿怎么样的呀？然后这时候 这样的 大佬就会跳出来说，哎，你去百度呀，你去谷歌呀，对吧？他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检索资料的能力的高和低之间的差别，我觉得。 对，而且他在解锁资料，比如说经常参加一些辩论啊，或者平时有这方面的累积的知识啊，他找这个重点找的还是挺快的。 哎，没错，是的， 对，找重点找的特别快。 就是给你一大片一长篇的材料，你能瞬间提炼出在其中我要说哪几个点。 信息筛选能力嘛。 啊， 对对 对， 比较 慎， 特别强。 叫信息筛选能力。是的，信息筛选能力。 对。 那还有什么别的争议没有？ 还有的话就是会有分析问题的能力啊，就是在我们比如说看到很多这个资料完了以后，我们会对这个辩题啊，然后会做一层又一层的剖析然后会最后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一种结构嘛。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有表及里，有时候会通过一个问题再去透过这个问题去找它的原问题或者是下一个问题，然后逐渐能够解析出这一个事件或者是这一个问题背后的，甚至说一种价值的取向和价值的衡量，这就是分析问题的能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能力会让大家就是会明白，有些时候我们说话分对象分语就是分我们的叫论域嘛，就是说话的环境嘛然后包括可能会分前提的不同，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不是害怕，就是倒不害怕争论，但是会害怕就是沟通，如果有时候害怕拒绝沟通嘛，有时候其实反而是沟通的这样比较这个大家比较坦率的沟通，才能够明白彼此的立场到底是基于什么前提做出来的，更能明白彼此的这种观点反而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哎，我觉得齐文这个说的真的非常有道理，非常的逻辑，他自身就非常逻辑很清楚。对，那么问题来了啊，如何才能变得像他这样呢？ 对， 是吧？ 就是怎么 才 能变成你这个样子？ 对，如何才能去接触辩论呢？ 就是想问一下齐文，你一开始说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自己一开始说话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其实它是有改变的。 是的， 就是在你经常参加辩论啊，或者平时方面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量的一个累积，所以你现在有的时候，因为我和王瑞都有感觉，就是你说话特别有逻辑。 是的， 特别有逻辑，就是比我们俩有逻辑多。然后你说完的话，我们俩只能对，是的，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平时你觉得怎么才可以像练成你这个样子的呢？ 我觉得是，首先我也是通过大学生这个辩论活动接触到辩论的。我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辩论，也是在大一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新生赛，对，然后才进入了辩论队，然后经过了辩论的系统训练。辩论的其实系统训练呢，就是一般比如说像这个队里会有一些专门的陈词训练，或者是我们的质询训练，就是我们的短交锋训练。 对于这个完全没有从事过辩论相关的比赛的同学而言他现在先需要去看些什么才能够稍微而言了解一点辩论？ 我觉得是，首先是先要培养起自己就是辩论的兴趣吧。首先觉得辩论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把辩论片面的贴上比如说杠精啊这样的标签。其实像我刚刚所讲，辩论其实经历辩论训练的人往往反而会在生活中变得很宽容，因为他们太了解就是多元评判体系这件事情了，而且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们训练了倾听别人说话的能力。 就是虽然在辩论场上我们是非黑即白的，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是有多元的价值的。 对 对，而且是无论是在辩论场上也好，辩论场上你要听你的就是对方辩友在说什么，场下你要听你自己的队友在说什么，所以也训练了大家的倾听能力。所以其实辩论首先大家要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愿意去了解辩论。那 那么了解的途径也是很多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学生，如果你是一位大学生，咱们这个节目不是青年说嘛， 我们都不是我不是 啊，研究生也一样啦，就是如果你是一位大学生，可以在校园里面多接触一下校园辩论、啊，据我所知，几乎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个辩论赛和辩论的相关社团，比如说思辩社或辩论社，那么也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可以多多参加。另外还有就是可以在微博上关注一些辩论的赛事，他们比如说每年像我们的华语辩论世锦赛或者是华语辩论世界杯，他们包括新国辩嘛，这样的赛事都会在网上在赛程期间放上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也看一下，就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辩论。当然还可以就是通过一些节目啦，像奇葩说把辩论就是娱乐化的一些辩论，还有去年据我所知有一档节目叫应该也叫世界青年说吧，好像是、对 是， 也是关于辩论这块，然后也是有很多我们的辩论选手参加，然后据我所知今年上卫视的也有几档节目，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些途径了解。 哎，其实说起这个辩论相关的节目、我觉得奇葩说真的是一个非常让我非常喜欢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很喜欢这个节目， 而且近几年来这种节目还是挺多的。 哎，是的，其实我觉得啊，看这种节目啊，它不光是一个图一个乐， 对， 它更多的时候也是让你能够增长一些人生的这个见闻。 哎，真的是这样的，真的 能够让你想清楚一些道理。 对，不光就不只是那些就是空，就是很空洞，然后无脑的一大笑， 对， 然后就觉得哎，大家在嘻嘻哈哈在玩。但我真的是确实是，如果看这样的节目的话，确实可以就是收获到一些东西的。 是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奇葩说》第四季的金句选。 好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调整不了。 你说这叫做成熟，我说这叫做死。 这个题目呢又很适合我，因为它特别丧。但是你想想，对于一个丧人来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儿不是坏事儿吗？ 刚开始我们是26比多少，对吧？ 对， 差多少票？50来票是吧？能赢，能赢。 你觉得人是不是矛盾？ 人是矛盾， 矛盾吗？ 矛盾， 矛盾，矛盾， 分人。 你这狼心狗肺的，前面三个都矛盾矛盾，到底在分人呢、邪魔外道。 一个人的傲慢和世界的傲慢相比，我一个人的傲慢好像没那么可怕吧。 一级装什么样？你买了一块表，变哇、哦，你这个表真好看！哎，我这表日本买的限量款，贵着。当时我排俩队，排了俩小时队，比中国便宜什么的，这是最低级的。什么叫高级的呢？就说，哎，你这表这么好看，这什么那限量款啊？我也不知道，我就随便买了。当时刷卡买了好多东西，都没看多少钱。高级不高级？ 高级。 你开一辆好车。人家说哎呦你这车真好，你说我这多少排量，我这漆什么的，我这马力多少扭矩，高级。人家说哎呦你这车真好啊，你微微一笑，嗨，代步呗。 所有人讲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但是如果一个小兵发现我这怎么当都当不了将军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只当小兵。 一个人孤独终老可怕吗？很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两个人一起孤独终老。 在人生的时时刻刻，永远都尽可能的保有最多的选择权，这就是完美的人生。 他一定会像我跟他报平安一样跟我报平安。我跟他报平安都说我在北京特别好，我录影一点都不累，办成老顺利了，马东个人极其崇拜我。可是这些都是真话吗？ 懂， 真心说出的不一定是真话，陈明，那是情话呀、啊！你这个傻孩子。 他说：“我们何必把事情上升到美德的高度？我们已经沦落到觉得美德是高不可攀的地步，觉得美德是高不可攀的地步。 感激报激，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什么意思呢？刘凯瑞，今天我暴击你， 我还你啊， 我再暴击你， 我还你啊， 我们俩是不是不和平？社会里都是我们俩这样不感激暴击的人，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刘凯瑞， 哎， 今天你是一个感激暴击的人，哦，我暴击你， 我谢谢你啊， 我俩是不是和平了？ 也许这个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应该吗？不是，这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弱者之间的阿 Q 精神。 蔡聪老师也和我们坐在一起，他比我们更有资格谈论那些意外和伤害。对方没有，你完全可以问我，我可不可以要求蔡聪去感谢他的失明。你如果问我，我没有办法回答，可是我相信你不会问我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不好意思用暴击这个轻浮的游戏术语去调侃他的失明。 但很多人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说，不是啊，可是我变得更成熟了。那你就要论证成熟也是一件好事儿啊。可是成熟是一件好事吗？成熟只是一件让我活下去的事而已啊。 人是善于自我合理化的，人是善于原谅自己的，人是善于轮回的动物，而这一切就叫做悲剧。你知道悲剧最悲的是什么吗？如果对我而言，什么叫一件坏事？一件坏事最糟糕的不是这件坏事被做成了，而是他居然取得了好事的名义。一个坏蛋，我小时候以为他们最大的胜利是打败了好人，不对，坏蛋最大的胜利是他居然自居为好人。 我真的什么都怕，我怕走夜路，我怕变老，我怕我的父母离开我，我特别害怕奇葩说，因为到今天这个阶段了，我范晶晶作为三朝元老，我特别怕你们说我不行了，江郎才尽了，流离不再，身高不啦不啦不啦，我害怕，我真的怕，我想逃走。这个时候人生来了第二个选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面对真实，面对残忍，面对你内心的恐惧，我们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扛，一个是逃避，你选哪一个？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精神领袖马东老师，因为前两天我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哭丧着脸，我说马老师我怎么办？马老师笑嘻嘻地看着我说，甜甜啊，我们作为成年人要扛啊，也没给我什么实际性的建议。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也知道要扛啊。 这个电影一上来开始，女主角失忆了，所有人都很好奇她曾经发生了些什么。好死不死，这个世界上只有一颗按钮落在了她男朋友手里，女主角来寻求帮助，男主角说我不要，啪嚓摔了，我的妈呀，全剧终。 所以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记忆是工具，是我们完成任务达到幸福的工具，它不是我们的目的。 大家觉得失忆很罕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失忆更罕见的东西是什么？是你结了婚生了孩子还不能幸福生活在一起。 在构成我这个概念的诸多要素当中，胳膊、肉体、心脏，哪怕大脑皮层的那个客观载体都不是必要的，记忆才是你。所以当我们在我是谁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之下，获得的一切幸福都是极其虚伪和易碎的。 对。 好的，您刚才收听收看到的是奇葩说第四季的中间出现的金句的选段。 对 啊，真的每一个都是掷地有声啊。 对，就是现在我因为我们刚才也在看嘛，然后就感觉还是很投入， 是 特别投入，就很喜欢听他们说。 是的，觉得就是一个人能把话说得这么好玩， 对， 更有意义， 对， 更有意思， 然后自己就不可以。 而且中间我们看到好多人都出现了好几次，是吧？ 对， 包括中间黄志忠老师出现了三四次吧。 是的，三四次， 确实让人非常的佩服啊。这样的辩论的比赛给他做成了一种电视综艺的形式啊，奇文，你觉得这是对于辩论而言是好是坏呢？ 关于这个的讨论也很多元化，然后在知乎上也是有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辩论娱乐化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目前呢大家就是说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一。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起码奇葩说这个节目把辩论重新带回到了大众视野，重新推向辩论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高峰，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受众接受的角度来讲是一件好事，从受欢迎的角度来讲是好事， 就是以一个新的方式呈现给大众 啊，对， 让大家关注的这件事， 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刚才我们三个人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当时在聊这个，我们都各自都喜欢谁啊，各自都喜欢谁，说的一些我们喜欢的和我们不喜欢的，我在这里不和大家说了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喜欢不喜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看一点他的那个性格的。我觉得在这样的娱乐综艺节目里面，并不是说他变得好，我们就一定所有人都喜欢他；变得不好，我们都不喜欢他。 对， 很多时候其实也主要是看这个人的性格啊， 对对对， 合不合我的意，合不合我的胃口。那其实在这个辩论场上，性格对辩论有影响吗？ 如果说一点都没有影响，好像也 不 太现实吧。对，起码辩论会要求你有一个基本的勇气，这个勇气是你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勇气，你愿意踏出自己的舒适现实吧。对，起码辩论会要求你有一个基本的勇气，这个勇气是你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勇气，你愿意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愿意当众讲话的勇气。 哎， 这个起码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吧。 对，其实奇文说的很对，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包括我在内，很多的人没有那个勇气，就是 你还属于没有勇气的。 对啊，对啊。你在笑什么？就是辩论的情况，我可以去表达，但你让我去辩论， 哎，是没错， 就是跟、 这个、确实， 就是我，因为我有，就是某一种程度上有一点不自信，有一点不自信的一些成分。你比如说，你会想，哎呀，我觉得我这个观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抛出去了之后，被人家给弹回来了，那种感觉。然后当你就是被弹回来的时候，突然 僵住了， 突然之间僵住，然后不会那么迅速的反应，我就会觉得很尬场， 太可怕了。 对，我就会觉得就很丢人，毕竟我是八月份出生的，七月份的尾巴，没有办法。 就所以说，对于我们，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做主持人啊， 就性格 的问题，就不能冷场。 对， 每次冷场的时候，觉得很尴尬。是的， 对，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敢去辩论。 是的，那七文遇到过冷场的时候吗？ 当然也会遇到过啊。作为就是每一个辩论人，其实从刚起步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对，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甚至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如果你不经历几次这样的尬场，不经历几次这样的窘迫，你怎么可能会之后会痛定思痛，再去反思，再去提高自己呢？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阶段。当然，其实我们只是很多时候是希望这个阶段发生在场下，把它回避在我们的备战过程中，然后尽量不要在场上出现。所以其实想起自己当年大一的时光啊，想想也很久了，也是一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学长学姐好优秀啊，然后他们很有经验，然后也非常有实力，所以自己无论怎样都没有办法这个超越他们。后来自己慢慢也开始成长，然后也开始带就是新一届的新生，然后再下一届的新生，发现这是每一个辩手成长必经的一段过程，所以其实不用害怕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多少的这种窘迫和尴尬， 反正都得遇到。 对，反正都得遇到 、啊、早晚 都 得尬场。 对对啊，然后主要是去想着反正大家都是熟人嘛，也没有别人看见，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克服自己的一些 磨练 上的一个障碍，对，然后之后才能越说越好，越讲越好。 那你在大学期间都参加过什么比赛？ 大学的时候也参加了不少比赛吧，国际级的也参加过，像之前在马来西亚举办的敦煌先锋国际大专辩论赛，然后国内的比赛也是参加过华语辩论锦标赛，然后也参加过一些这个国际型的，比如说最高检然后举办的，就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的这个首届食品安全比赛，然后区域型的就更多了，像华东辩论邀请赛也连着参加了三年，然后更不要说就是当时这个参加的市赛呀，然后参加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校赛呀，校际联赛啊，都还是参加了不少。 取得过的最好的战绩是什么？ 最好的战绩啊，这个就很难讲。如果说我自己可能觉得最 满意的战绩的话，就如果从成就最高，肯定是国际赛事的八强，嗯、或者是说这个区域赛事的冠军。 自己最满意的呢？ 自己最满意的一次可能是当时这个第三届华东辩论邀请赛的季军，虽然看起来季军没有冠军那么好听、嗯，但是那一次确实是自己成长最快的一次， 发挥的好。 也不能这样讲，起码是那一次感觉，自己的表现是让别人有惊喜、有期待的。 哎，那其实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其实我觉得啊，去克服尬场的第一步，就是你终于觉得自己的表现能够拿得出手了。 没错， 是吧？嗯啊，这也是帮助他一步一步克服去尬场、去冷场的这样一个帮助吧。我觉得也是、嗯、啊。那咱们这个时段也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辩论技巧相关的话题。那下一时段咱们接着聊。 好，我们先放一首歌曲。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许逃，你像我的幸运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五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国博西北的安徽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去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学生辩论，坐而论道的书生意气。 是的、哦、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 来，我们的嘉宾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齐文。 齐文呢是大学生辩论选手，也是央财法学院的研究生，非常优秀、 哦、我觉得这个辩论这件事儿啊，会让人习惯于优秀。 对， 是吧，他就能逼迫着你去多学习，多接触新的事物。 是的， 是吧，多去想这个世间的道理、然后参透了一切。 那倒没有。没有所有辩手都会那样参透一切。 其实作为辩手啊，其实你作为辩手去参加比赛，去参加比赛和你平常在学校里啊，比如说辩论社团呀这样的时候，是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吗？ 当然会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在学校的话会就比如说我们举办的一些活动，会希望能够就是吸引更多的受众，吸引大家都对这个辩论社辩论活动有兴趣，所以很多是以趣味性为主。所以在很多专业性方面我们其实不会做太多的要求。 其实我觉得趣味性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个辩论里头加入趣味性呢？ 比如说我们会有些时候我们会开放这种就是开放麦的一些活动，然后会允许大家就是提前报名，然后和我们一起去讨论什么问题，而这种话题的设置就不会像我们专业的这种辩论赛事，就比如说一定要是非常有这个公平的这种论证空间，然后非常正经的话题，往往比如说会是一些比较 奇葩的， 也不说奇葩吧，就比较符合大学生生活，比较符合大家关注点。比如说世界杯期间，我们就曾经发起的就是对于就是赌球该不该赌球，或者是赌球给你带来了哪些这个有趣的经历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中举办一些比较就是平民化的一些辩论比赛，比如说我们不会对这个参赛者的年级或者是参赛者的这个专业学院，甚至说有无边履历做要求，大家都可以跨校，甚至是跨专业跨校组队，然后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其实感觉齐文真是从这个选手又进一步进阶成了这个赛事的组织方， 对， 是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阶啊。 对， 那作为组织方的时候，遇到过哪些新的困难？相比于做选手？ 做组织方其实要考虑的就会更多 更多。 对，比如说做选手的时候，你只用去关心这场比赛我有没有发挥好，然后这场比赛的内容，这场比赛的输赢和队友之间的一个沟通。但是如果是组织一项比赛，肯定我们如果作为主办方的话，那肯定要协调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比赛是不是要有资金支持，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第一个资金的问题。第二个就会涉及到物料，那比如说宣传这块，然后包括怎么会这个在这块就是说一些基础的设施场地这些协调都是我们要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 其实这一方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去组织这个学生活动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困难，是吧？这个钱的问题， 对， 物的问题，人力的问题， 是 都是问题。 对， 是 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在这个辩论的专业方面呢， 在辩论的专业方面，其实因为说实话嘛，我们作为学生社团，很多时候我们和大家和参赛选手也是平等的一个主体，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寻求专家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和这个辩论界或辩论圈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些专家会组成顾问团，我们赛事的顾问团，包括辩题的设置或者是赛制的设置，都会和他们就是协商以后，然后确定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赛制。 咱们刚才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方面是辩题的设置， 对， 另一方面是这个输和赢的这个判断。其实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是大家很不解的。首先是这个输赢的判断，对于一场辩论而言，怎么样才能确定这方是输的，那方是赢的呢？ 这个就涉及到了判准的问题当然如果讲到这个，就先要从评委开始说开了。当然越是专业的比赛，对评委的要求也越高，因为越是专业的比赛，它的强度越大，辩手之间对于内容的输出包括这个语速都会很快，所以需要有很专业的评委能够跟得上这些内容，跟得上这种语说话的速度。一般我们所说的专业评委分为两个方面的专业吧。第一类我们的专业评委是指这个经过辩论训练，然后辩论圈有经验，然后这个像一些大牛的人物，然后他们过来评比赛会主要会侧重在对于这场比赛大家的攻防攻防体系是否得点， 就是、技术动作上的问题。 对，会当然也会关注内容就是信口胡说八道，当然在任何评委的这种判准下都会不可能容忍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在更从专业的角度、技术的角度来对于大家的这个比赛来进行一个评判。另外一个另外一种专业的评委是指专家才，就是说他可能对于这个话题有着自己的理论或实务上的一些研究或者是实务经验。那么就是他们来听这些比赛呢，也会对自己的这个一是对这个辩手提出内容上更多的要求，二是对自己的研究可能也是有帮助的。 这个就有点像那什么，像那个跳水运动员，对吧？ 对， 有技术动作分，有这个动作完成分， 对各种， 还有这个难度设计分， 对 吧？ 对，是的，是 有 点像， 分项是吧？ 对， 你就是通过这样的分项去综合的判断他是否是赢了，并不是像我们去普通大众所想的，把对方辩倒了你就是赢了。 对， 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 其实不太能存在辩倒这样的问题，因为双方一旦站在场上一定会为自己的立场奋战到底的， 是的， 无论再哑口无言，无论再觉得对方对， 总是会挤出来点话说， 对，也会坚持自己的立场的。 那 对，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辩论的输赢的判定， 对， 那另一方面呢，这个辩题的设置，我就经常觉得有些辩题它不平衡。 为什么？比如呢？ 比如说咱们最开始举的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例子还好一点，是吧？这个肯定是双方各占50%嘛。 对。 但是有些辩题，它明明就是正方好说或者反方好说的辩题，那这怎么办？这双方是不是不平衡？ 其实是这样的，每一个比赛，尤其是越是正规、越是大型的比赛，对于辩题的这种考量一定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就是很平衡。 对。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我们类似的赛事，都会有专家顾问团，他们会对于辩题都会有一个自己就是自己都会经过这么3-4轮的讨论，然后都会做出双方论证空间的一个释明。当然这个 这个名词特别好，叫做论证空间。 对， 论证空间。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双方辩题的就是双方这个辩题的论证空间一定是要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对等的，就是让你有的辩也让他有的辩，但是这个论证空间是需要你自己作为辩手去自己找的，所以有些时候不是辩题的问题，可能只是没有找到那这个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赛事方提供了题解，就是对于这个辩题有个解析题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明方向，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题解。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阅读资料，看看能不能找到另外一种空间来论证。 官方是会给你一些就是这个一些启发， 对，有的会给一些题解或者是背景文件这样的。对， 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出来了之后就是说你去辩吧 对，完全那个 甩手掌柜，就是 对。如果真的是觉得确实己方很难辩，找不到任何的这种论证空间，也可以进行辩题的申诉。我们也是会基本上大型的赛事也都会开放这种申诉渠道的。 哦， 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轮新的沟通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辩题可能有一个理解上的一个那个，当然就是专家这些顾问团也会受理大家的申诉，如果确实觉得是有这样的问题可能会修改辩题，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大家就只能就是 打回去重新辩 大家就只能各自各显神通吧。 那所以说啊，我觉得齐文刚才真的是讲了两方面，作为辩手的难度和作为这个赛事组织方的难度，那我觉得两方面都是特别的让人头疼的事情。 对， 那我让齐文来评选一下吧，评判一下啊，作为一个选手难还是作为一个赛事组织方难？ 这个问题很难啊，当然是既要组织赛事又要参赛的人是最难的啦。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确实也有过。对，之前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比赛，然后自己还要作为参赛选手准备期间的比赛，确实很辛苦。 能够说一下这个比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这个比赛可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叫做楚汉雄风全国辩论邀请赛然后这个比赛是依托于江苏省徐州市，然后历史传承文化活动然后而设立的一个比赛，它主要是想通过辩论发挥其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两个方面，欢迎大家就是通过这个比赛，通过辩论的形式关注徐州的历史，也关注徐州的发展。就像这个比赛去年就是这个也邀请到了很多国内外，就国内的主要是国内的知名高校啊，就第一届可能只是办成了一个全国赛事，但 是 今年可能 就是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思辨社去办的，还是 对这个是这个思辨社，然后以及这个和徐州市团市委一起合办的包括这个矿大的中国矿业大学，然后也在这里就是团委和党委也进行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所以说有这个辩论的爱好的同学们啊，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比赛。 对，这个比赛在内容上还是比较就是贴合实际的，像去年就是从徐州的就是从古论今吧，然后从初赛开始就是讨论楚汉之争，因为徐州作为汉文化的这个发源地，讨论楚汉之中沛公究竟成于德还是成于武，到复赛决赛讨论到徐州为了建设淮海经济区域中心城市，这是我们习大大给的一个定位，那么应该为了人才集聚还是创新驱动，所以可以说是就是对于徐州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立足于区域的这样的 发展的一个情况， 一些这个很有特色的辩论比赛也是很有这个参加的这个意义在里边啊，也有它举办的意义在里边。 确实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辩论比赛，现在很多的人都觉得呀，现在大学生的辩论赛越发的越少，越发的越示威了， 少了 一些。为什么呢？ 从我个人来看，其实主要是可能是辩论是从精英走向大众，所以大家会觉得在台面上看上来好像那种能够吸引万千目光的那些比赛，像当年的国辩那样的辉煌不复存在，所以感觉是示威的，但其实它走向大众反而是获得了大家更多的支持， 就是遍地开花了。 对，遍地开花，就像其实咱们国足，咱们踢比赛的话就这11个人对吧，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中小学的这种足球教育其实已经在普及，这种其实对于一项活动一项赛事来讲，它从它的推广来讲反而是一件好事。 就是从一个 还是从娃娃抓起吧，从娃娃抓起， 就是每个人都要去学习。 对，咱们不能说就是一定要什么幼儿园小孩就开始就 起码从大学开始嘛。 对， 也不晚， 起码对高中啊大学。 对，现在也有很多高中生辩论赛，然后做的也非常好， 就你基本上有一定的阅历和一定的知识量其实就可以去参加这些东西。 对，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交流沟通三观和知识储备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是 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改造自己的性格，然后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看待世界的一些角度，其实好处还是很多的， 就是还是要还有一个就是理清自己的逻辑关系。 是的啊， 对， 其实就是齐文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是参与了这个思辩社，现在我觉得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社团啊，思辩社、辩论社 啊，就和电子有关的这个社吧，啊，这社团，这样的社团就是在从事社团的运营啊，包括总社团的管理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收获或者成长 啊？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他还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社团，还是要这个遵循大学生社团的一些规范的。那么一些常规性的一些日常的这种管理的一个事务，还是需要就是说啊，丁是丁，卯是卯嘛，还是需要在规范层面做好的。另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主要锻炼了大家的活动策划能力啊，因为主要要一个社团能够为大家所知，还是要通过活动的方式和大家接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与人交流的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活动策展的能力都是能够就是锻炼大家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参加大学生社团活动啊。 对 对，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社团活动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整个丰富大学期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啊。很多的大学生，包括我觉得最不好的一种习惯就是天天在宿舍宅着啊，这是最不好的一种习惯。 对，确实是。 无论你去参加学生会也好，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社团也好， 哪 怕 去旅游好不好， 总而言之是要为自己找点事儿干。 对，千万不要。对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马上十一了啊， 是，也是给大一的新生一个忠告吧。 是的，那个十一之后可能很多的社团都要招新了， 对， 那一定要找个机会去多参加社团。你可以大一的时候多报名几个嘛，之后如果你对其中的某一个不感兴趣，之后不去了就得了， 对，退团就可以了， 退团就得了。 对, 对，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是 吧。所以说更多的还是要多多参与大学生的这个学校校园之中的活动。 对, 对，丰富自己的生活。 是的。那去做这个社团的整个的管理啊，包括社团的运营，你从大一到大四在这个社团中都经历了怎么样一个历程 啊？如果谈自己经历的历程的话，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会比较还算是萌新和小白阶段吧，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自己可能主要精力是在执行方面，然后这个学长学姐然后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交代下来，那确实是锻炼自己的执行能力。那么到了大二下学期或者是到了大三大四阶段，更多的是要学会去怎么去协调，然后怎么去当一个领导者，或者是说或者是起码是当一个这个带头人吧，你自己要有想法去往下布置任务了，那么就需要你有很强的一个规划能力，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能够像就与沟通能力，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吧。 那作为这个整个在就是你之后去参加的那些辩论比赛，你的队友们都是辩论社的吗？ 对，这个因为其实辩论是一个怎么说，应该算淘汰率很高的一项活动。一是需要队友之间很好的默契，二是需要长期不间断的一个训练。如果说可能就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话，可能对于这种系统的辩论训练反而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那你去参加那些比赛的队友都是固定的吗？ 那倒不会，就我们可能会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从队里进行选拔。我们也有这个思辩社，也有辩论下辖也有辩论队嘛。那么辩论队可能会人数比较多，然后那我们每次比如说对于这个首先要看大家的时间是否合适，如果碰上比如说有考试呀，那可能就没有办法，那需要从有时 间、就是、要为考试让 路。对对对，首先要从有时间的这些同学里面就是选拔一些，那么也要从这个对这个话题对这个辩题理解的比较深的这个就优中再选优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队友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主力可能或者是核心的话可能一两个位置是相同的。 就是可能气温就是那个核心 的那个力量。 没有没有，我也是曾经从小白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咱们今天讲了很多啊，关于大学生的辩论，这个大学生的社团活动，大学生的这个去组织辩论活动，是吧？ 对， 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锻炼都是为整个你的大学生活可以说是增光添彩。 对 啊，也能让你学到很多东西。 对，不光是大学生活，对你以后的人生也是有很多的益处的。 没错。那咱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咱们在最后再和大家一起听一首歌啊，听首歌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有太多不懂的事，还是我太不懂事，岂能不捉亏上三次，睡不着听布拉姆斯，摇篮去试过时的方式，数羊也是黑暗中无助换个姿势，我的脑袋快爆炸，我都已经过了2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恋情坑坑巴巴，心事密密麻麻、yeah、每次失恋都十分浮夸，只能听见影子孤单的对话，梦想抓不住啊，未来到底在哪、yeah、 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快点说嘛，快点快点快点。 好的，我们今天的青年说也和大家聊了很多，现在是9:50， 嗯， 那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于尾声了。今天和大家聊了关于大学生辩论的话题，也是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能够去多多参与辩论，参与大学生的社团活动。 是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奇闻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嗯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档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啦， 明天再见，拜拜。 看不懂话也读， 烧针吹多了分离，终于这一天来临，我们要各奔东西，那么这一餐去桥楼还是新开的店，伤感的话不用说，忧愁的泪不用流，请往前走不要回头，